就是村头有人发现了狼， 快通知各家各户把门关好，千万别让孩子上街。 哎，好嘞， 走走走走，快走。就是这三只狼，哎呀，不好！他们也看见我们了， 这怎么办？快开枪吧，救孩子要紧呐！ 是是， 哎， 快开枪吧！ 快看快看， 救人呢！ 狼已经把孩子撂到地上了， 我朝天开一枪，能吓跑他们就行。 哎，快看呐，狼吓跑了！ 就是三只狼，全跑了。 子明啊，我和你抱孩子，看谁啊？哎呀，你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 小心点，小心点。 哎，给你。哎呀，看好孩子，别再让狼叼起来了。 富生， 啊， 不好了，狼又扑过来了，你可得小心点。 舅，小心点。 不想杀你，可你偏偏要跑回来，真是可对不起了。 上着吧， 富山，没事吧？ 没事 吧？ 不敢说没事吧？不敢说。 给我点支烟， 快拿烟来！ 来来来， 子明， 哎， 你救了我一命啊！ 嗨，救。 哎，可怎么？怎么会又打死了三只啊？ 这狼已经伤着人了，当然应该打他了。 就是啊，富山叔，没错，你是猎人，你救孩子， 是啊， 是吗？ 你要是不杀狼，不就成了东郭先生了吗？ 对 呀， 对 呀， 舅，政府是让咱保护狼，但是当狼威胁到人的生命的时候， 就要打死他， 不然干嘛要特别给你一支枪呢？ 对呀，子明说的对呀。 哎呀，15只狼。又少了三只，又少了三只啊！ 多少年来，狼的确是人类恐惧的象征，但就在这恐惧中，人类却生生不息地繁衍下来。如今，与人相斗相争了几千年的狼，突然要灭绝了。我们到底是该喜还是该悲呢？ 啊，哦，让我瞧病啊！哎呦，原来长了个脓包，这么大！哎，这可叫我怎么治呢？ 我要开枪了，快闪开！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《人与狼》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。 远方的朋友来我家， 兄弟姐妹欢迎他， 写个吉祥的方块字， 送给朋友请笑纳， 陪你接风光不够， 三里屯到长城。 我们的情谊长又长， 共同的命运。